在寂寞的时候，什么比爱更赤裸裸？ 在歌曲《害怕》当中，你可能听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恰到好处，一切情感的迸发看起来就像计算好的那般精致，不会让听歌的你眼睛大放异彩，但是能让你舒服地闭上眼睛静静地欣赏。一起听到《害怕》。 看到多少你需要的爱，我不再去执着我是谁，或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，也可说我看不开的，为你我能做的，听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你我。 上了雨伞，下着你们不再讲着谁回谁的家，甜蜜吗？看我路上的永远下着别人。 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伤心童话。 甚至有些狡猾，记忆并不放假，心还痛吗？看手机上的照片，消失我们大家想着谁爱谁的话留着吗？看墙壁上的影子，消失情人吧又养了谁送谁的花花开吗？喜欢爱吗？或是已经没差？是不是应该放下走吧？请忘了爱好吗？爱情是伤心的童话，别思念它好吗？我听过太多无聊问答，大雨落下刷掉梦和泪光，我终于明白爱情没有真假。别输给爱好吗？爱情是伤心的童话，别因为它好吗？孤单的人才有权潇洒，在太阳下多少人像月光，谁能回答幸福的结局存在吗？ 手机上的照片，现实我们不再想着谁爱谁的话留着吗？看墙壁上的影子，现实情人吧又养了谁送谁的花花开吗？喜欢爱吗？或是已经没差？是不是应该放下走？